狐狸和熊，作者阿托尔斯泰，翻译韦伟。从前有一头熊和一只狐狸。熊的屋子有个顶楼，顶楼上存放着一桶蜂蜜。狐狸打探到了熊的秘密，他想怎么样才能把蜜弄到手呢？狐狸跑到熊的小屋边，对熊说： 哦，朋友，你不知道我的苦处啊。 朋友，你有什么苦处呢？ 熊问。 我的房子坏了。 狐狸说。 屋角都塌了。你让我在你屋里跟你一起住好吗？ 进来吧。 熊爽快地同意了。 朋友，就到我屋里住吧。 他们就睡在火炉旁边。狐狸躺着，可尾巴老摇晃着。他想，怎么才能把蜜弄到手呢？熊睡熟了。这时，狐狸用尾巴敲出嘟嘟声来。熊问： 谁在外头敲门呀？ 这是找我的，我的女邻居生了个儿子。 狐狸说： 那你去吧，朋友。 于是狐狸出门了，他爬上了顶楼，吃起蜜来。吃饱了，回到火炉边又躺下来。 朋友，哎，朋友， 熊问， 你去的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来着？ 开桶村。 狐狸回答。 这个名字挺新鲜的， 熊想。第二个晚上，他们睡下后，狐狸又用尾巴嘟嘟地敲着。 朋友，朋友，又叫我来了。 狐狸说。 那你去吧，朋友。 于是狐狸爬上了顶楼，吃掉了半桶蜜，然后又回来睡。 朋友，朋友，今晚去的村子又叫什么来着？ 熊问。 一半村， 狐狸回答。第三个晚上，狐狸又嘟嘟嘟地甩尾巴。 又来叫我了， 狐狸说。 朋友，哎，朋友， 熊说， 你可别去得太久了，今晚打算烙甜饼吃。 好的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 他又爬上了顶楼，把一桶蜜给吃了个精光。他回来时，熊已经上床。 朋友，哎，朋友，这回你去的村子又叫什么名字来着？ 金光村。 狐狸回答。 这名字更新鲜了。 熊说。 现在我们来烙甜饼吃吧。 熊要动手烙甜饼，可狐狸问。 你的蜜糖呢，朋友？蜜糖在哪儿？ 在顶楼上啊。 熊说着，爬上顶楼去取蜜糖。可桶里已经没有蜂蜜了，空荡荡的。 谁吃光了我的蜂蜜？ 熊问。 一定是你了，朋友，不会有别人。 不，朋友，我连蜂蜜的影子都没见过啊。 狐狸反驳说。 怕是你自个儿吃了，退到我头上吧。 熊左思右想， 有办法了。 他说： 让我们来看看谁吃了。我们都躺在太阳下边去，肚皮朝上晒，看谁的肚皮上有蜜渗出来，谁就是吃了蜜的。 于是熊和狐狸来到太阳下，仰天躺好。熊躺着躺着就睡熟了，狐狸可没睡。当它的肚皮上渗出蜜汁来时，它马上把蜜汁从自己的肚皮上刮下来，抹到了熊的肚皮上。接着它推醒了熊，指着熊的肚皮说： 朋友，哎，朋友，你这是什么？现在该看清是谁吃了蜜了吧？ 熊没办法，只好向狐狸认错，他错怪狐狸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